要是乱丢弃，年日偶尔忘记，男人的心总是会粗心大意，有点脾气还有点洁癖上瘾，幸好我能遇见了你，让我再次陪你洗衣服厨房拖地，让我再次抱你看风景春爱电影，让我再次要你黏着我直到老去，你的幸福我会一肩扛起，我是真的真的要说声对不起，我是真的真的不能够让你离去，因为有你就有好天气，我真的真的想你，吵架赌气我假装可怜兮兮，男人的心要自尊更要有你，如果美女我不是故意分心，用它衬托你的美丽，让我再次陪你洗衣服煮饭拖地，让我再次抱你看风景春爱的你，让我再次要你黏着我直到老去，你的幸福我会一肩扛起，我是真的真的要说声对不起，我是真的真的不能够让你离去，因为有你就有好天气，我真的真的想你，我发誓我的爱是真的，我用心感动每个你的脸色，因为你值得，所以我无时无刻爱你。真的真的想你，不会错过每个你，我是真的真的要说声对不起，我是真的真的不能够让你离去，因为有你就有好天气，我真的真的想你，我好想你，我好想你，星星点亮了我们曾经许愿承诺，记不记得是那一刻，就好像一首歌，歌词被偷走了，整个心掏空了以后，没有你还剩下什么，回忆总是沉默，慢动作在脑海里重播，画面中你的轮廓在每一个曾走过的角落，我们说过的承诺，现在你变了没有，你想要的幸福呢，是不是谁代替我完成了我们分手的路口，是不是爱的尽头，泪干了不再流，

而我爱爱你爱的无悔，不能怪你，只能怪自己。现在你才懂得真爱，一切当作没有发生，而我疼疼你疼得无言，如果能仍愿意陪你我一生，让爱继续再继续，要多少的勇气，这次也许还会伤心，不能逃避，既无法忘掉我的你。让爱继续再继续，要多少的勇气，这次也许还会伤心，不能逃避，既无法忘掉我的你。 着我的

年轻的你和你水中的模样，依然不变的仰望满天迷人的星光，谁能走进你的心房，采下一朵莲，是那夜的芬芳，还是你的发香？ 荷塘呀荷塘，你慢慢长流，月光呀月光，你慢慢慢慢停留，鱼儿呀鱼儿，你慢慢慢慢游游，淡淡的淡淡的淡淡的月光。 我想织鱼儿在你的荷塘，只为和你守候那条白月光。